那是正义地众生，那就名为这个功德。那就去河遥远，那么失落失常，去这个河，这个离开这个河呢，就略为呢是远边。那么由于建屋啊，好需要水，那么河又离得远啦，所以就要开这个新井啊来到取水啦。那么诸塔利王，那么中国话叫做土田，就是四圣之中啊是最尊贵的，属于啦是王庄。啊，及婆罗门，中国话佢就四类啊，咁啊五类种姓系执掌政权，或者咧系做呢传道师啊，系具有呢个势力之人。咁啊，其者咧咁啊，即系呢个经商做生意之人。咁啊，守婆咧就系种植，或者咧系耕田，就名为佢哋守婆者。咁啊，坚婆罗，咁啊，中国话咧就叫做善种啊，就话佢做一切呢个下贱嘅事业。咁啊，婆罗多咧，咁啊，中国话就叫做利根嘅身立就安居，咁啊，因为呢个人口啊就繁殖，咁啊，原住嘅地方就不敷应用，所以另外咧建立。这个新的住地方，他们作井就求水啊，因为立新居要起屋，但是去河又好远啊，那他取水就不方便，他们要就地啊，那这个起新居的地方呢，就要作井来求水，以应是所需。他说出土的一尺，衣中则有一尺虚空，就话佢作井嘅时候啊，咁佢出一尺嘅泥土，咁啊当然咧里边咧就有一尺嘅空位啦。咁啊而见乃至出土一丈啊，中间还得系一丈虚空，咁啊而见佢一尺一尺咁啊画落去，咁啊画到一丈咁深啦，咁啊即系出咗一丈嘅泥土啦。咁啊当然其中咧就有一像就虚空，咁话虚空浅深啊，就随出多少，就系话呢个井里边个空位系浅亦或系深咧，咁就要睇下佢作嗰个井嘅阵时啊，咁啊所出嘅泥土系有多少系有浅深啦，咁啊呢个井个空位咧，咁啊亦系有咁浅，亦亦系咧系有咁深啊，所以出土多。这个空位就深一点，出土少，这个空位就少一点，而上就明白因缘生法。他说此空就为当，因土所出，就因作所有，就无因自生，此就飘裂三处，以便呢就向下破斥，明这个空呢不是从这三处而出。他说佢若属此空，就无因自生；佢未作土田，就何不无碍啊？佢为见大地，永无空大。咁啊，此就系先破无因有嗰种道理呢，系不能成立。因为平常人啊，佢就涉呢个太虚空啊。就是无因自有的，那么这种属于这个凡情的妄计，以为这个井空呢也是无因自有，所以佛呢就破听说，如果这个井里面的空位啊是无因自有的，那么在未曾作土之前，那么应该呢它是无相无碍之对。咁何以在未曾作土之前啊，系见到一片都系大地障碍，冇一个地方空白嘅。咁我哋就知道呢个井空咧，就绝对唔系无因自有啦。佢话若因土生啊，佢执土出时就应见空入， 佢叶土先出，无空入者，用云藏虚空嚟因土而出呢？此就系破土出空入。咁第一句话若因土生，此一句就按定啦，就系如果啊，因为嗰啲土出，然后呢个井里边啊，先至有呢个空位。咁你出土之时，咁就应该见到外边呢个虚空入去才是。但系现在只系见到嗰啲土系先先作出，但系睇唔到外边嗰个虚空入去个井里边啊。咁你就点可以说呢个土出，然后先至空入呢？咁啊，若无出入，则应空土，就原无二因。咁无二则同，则出土时，空何不出？咁啊，文中啊，无二因呢个因字咧，你应该作呢个依字咁解，话原无二依。咁就孔房柯南闻到上边啊，土出不见空入。咁佢就转计啊，呢个空咧系无出入嘅，所以佛就破斥佛话：如果呢个空无出入嘅，咁啊应该呢个虚空远离泥土啊，就圆无二依，就说明呢个虚空与泥土咧系同依一处。咁啊呢个空在呢个土里边。土里面呢是有这个空位，那么就这个空以共这个泥土啊，就无二依，是同在一处。那么作土出时，那么应该是见到这个虚空和那些泥土啊，一时大家同时出先至啱。但是现今呢，单是见到嗰啲泥土出啊，就睇唔见嗰啲空位出，佢话空何不出呢？咁啊，若是啊，咁啊，说呢个空土原无二依，呢个道理就不能成立。咁啊，若因就作出，若作出空，应非就出土，即系话如果因为作嗰块地啊。咁啊，然后先至作出嗰啲泥土咧，咁啊呢个空，然后先至出嘅。咁你作泥土嘅时候，就应当系出空，就唔系出土啊。但系现今咧就但见出土，就不见出空。咁呢个空咧就唔系因作土而出。咁不因作出，就作自出土，又云何见空呢？如果要话唔系因作土而出空嘅，咁啊作土之时，就只系应该出土，就唔应该见到有呢个空位。咁啊，现在不然，你作土之时就见到有呢个空位出啦。所以你说这个空不因作出的道理就不能成。那么以上呢就是一种名啊，这个虚空是如如不动，无来的无去，那么乃至一切法亦是如如不动，因为空本清净，一切法亦是本来清净，但是众生颠倒之故，见到这个空是有来去向，所以见到一切法呢亦有这个来去向啊。那么这种就是众生呢一种的执着，所谓诸法本闲都为人自闹啊。那么因释佛呢就要教阿难好好地呢是审判一下，所谓语更的审帝啊，帝审就帝官，以及佛教阿难要帝官啊，令佢观空相系来无所从，去无所至啊，咁啊从此可以豁然大悟。咁 咁我哋始终就讲呢个壮正，即是啊胸大正。咁啊壮正即胸大正嘅道理咧就好微妙嘅，就唔系话粗心浮气者所能知。所以佛就教佢要微细审观啊，要观之就有观，要审之就有审。佢话作痛嘅人手啊，就随风运转。就是说这个作呢就是由这个人那个手呢是执住，那么随着他所作那个地方呢，那么来回那么运转，那么说明这个作呢就有来处了，就因为这个人呢那么加持他随风的运转。那么土因就地移，那么那些泥土呢因为这个地啊那么移动，咁咪有嗰啲泥土出啦，咁啊呢个泥土咧，亦都有佢呢个因由，咁啊原则啊，就如是虚空嘅因和所出咧，咁啊此就佛正教阿难啊，好好地闭观一下，睇下呢个空相啊，系从何而来？佢话作空就虚实，不相就为用啊，非和就非合。只是破这个和合身，就是说这个作呢是一件实物，是很实的，都说不是个作的嘛，但是这个空呢就是虚无的，那么一个是实的，一个是虚无的，那么彼此呢就不相为动，那么就不能和合，就不应虚空，就无从自出，只是破这个无因身，就是说因土因作都求空的来处都尚不可得，那又何况无因自有呢？当然亦都不成理由。那么以上就是说明这个因缘所生法，是当体即空，说这个空是来无所从，就去无所至，所谓当处出生，是随处灭尽矣。那么若此虚空就正圆周遍，本不动圆，那么得现前地水火风的昆明五大正真圆融，就皆如来作本无生灭。阿难，以心分为不以四大圆来作当观虚空的为出为入为非出入。那么此一段经文呢是叫做明大昆，就是有前的地水火风四大，以共始终的空大呢都是乾坤无二，是唯一状性，所谓同体平等，名为叫大坤。那么因为一切的正法不知得这个地水火风空五大是为心建立，你就执这个前四大是为实有之法，那么执这个空大呢就是为实无之法，那么一有一无那是敌体相为。那若是说这个二乘的众生去观三界生死就为实有，那么执出世涅槃就为无有，即是空，那么一有一空，那么当然亦是敌体相为。咁啊，若是话菩萨佢以呢个二边，即系空有二边咧，就系、是、为实有。咁啊，中道第一二谛咧，就系、是、为无有啊，无有就即是空。咁啊，一有一空，就亦系敌体相为。咁啊，若是话论佢呢个过处啊，都系不知冇呢个此过处。不知得前的四大和始终这个空大是本如来状同一状性，是平等平等。那么若此虚空，那么此一句经文的下面呢应该有一句是无所从来的经文，那么就比较顺于这个文字。那么因为上文说这个空不因普出，亦都不因作有，咁啊说明呢个虚空咧 是无所从来，所以若只虚空下呢，我们应该从那句经文呢，叫做无所从来，那么这个文义呢就来得通顺，不正圆的周遍本不动摇，也是解释何以这个虚空呢，我就说它为无所从来呢，就因为正圆周遍就本不动摇，因为藏性即空，具一切德，具一切用，我就叫它为圆。咁啊，藏性之体能够视穷万千，咁啊，我就说它为周遍。咁啊，无时无处啊，而非空性，本无来去，所以我就叫它做本不动摇。个当之现前，地水火风就昆明五大，佛云你阿难，你应该要知得啊！咁啊，现前呢个空大与前所讲过嘅地水火风合埋咧，叫做五大啊，乾坤系叫做五大。咁啊，因为一切正凡以为地系不是水，水不是火啊，火就不是风。空就不是空，空不是地水火风，咁啊五法之别不同，咁啊唯有呢个佛智慧啊，先至知得此个五大咧，就系平等啊，同时系如来藏性，咁啊正真就圆融，咁啊出自天然，就名为佢嘅性啊，咁啊此个五大之性。始终不变，今古恒然，所谓三世不迁，四相不改的，咁就说佢为之真。咁啊，五大之法平等啊，一一周遍法系同一体性，所以叫做为圆啊。咁啊，五大同一体性，彼此圆通无碍。所谓如光就合光，如水合水，无有障碍的，我们就叫它为融，那么它就正真如融，就皆如来藏，就本无生灭。此就是解释何以五大都是叫做周遍如融，因为五大之性啊，皆是系如来藏妙真如性，那么此如来藏妙真如性本来是无生，咁亦复系无灭啊！咁啊，既然如来藏性无生无灭，咁啊，藏性本具之五大法，亦复系无生无灭。咁啊，因为无生灭故，所以地水火风中呢个五大法，我哋通通都叫佢名之为叫做大。佢话阿难。就以心昏迷，不以四大圆如来藏啊！咁啊，佛呢就同阿难讲，佢话你阿难心中系昏迷惑乱，所以不知前个地水火风，以共现前所讲呢、这个虚空啊，呢、这个地水火风空呢、这个五种呢，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圆三世理，咁啊，你呢就不。知道呢种道理，咁啊，当知虚空就为出为入，系为非出入。咁啊，若是你话井内个虚空，咁啊因作好而出嘅，咁啊而在观呢个井中个虚空出处系不可得，咁就冇呢个出处。咁啊，既求其出处不可得啊！所以亦无入处，咁啊既无出入，就无生灭啦。所以佢系出入嘅道理咧系不成。咁啊，但系又的而且确啊，要作土，然后先至见到呢个井空，所以亦不能说佢为非出入。所以状态不变，随缘。我哋不妨系说出说入啊，但系随缘不变，体不动故，所以就非出非入。咁啊，现在佛同阿难讲啊， 就話當知者咧，你哋應該要知得呢種道理，咁啊説明呢個地水火風空啊五大都係一一法，皆是如來藏妙真如性啊，所以我哋説佢為五大。佢話以前就不知如來藏中正覺真空，咪正空真覺，清淨本然就周遍法界。隨眾生心的依所知量阿難，如一頂空就空生一頂，十方虛空的亦復如是，如滿十方就另有方所循業法業。咁啊，此一段經文咧，個說明嘅就顯理性啊，就顯示呢個空大的如來藏圓三世理妙真如色。咁啊，以前不知。咁啊，如来藏中啊，就你阿难咧，因为无呢个止觉智，所以完全就唔知得你自己乃至一切众生啊，呢、这个如来藏性之中啊，啊正觉就真空，正空就真觉。咁啊，何以嘅正觉真空呢？就说明我哋呢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啊，所话动彻都无为。咁啊，佢嘅正覺就係藏定之中咧，係能夠過悟洞徹之法。咁啊，雖然靈明不昧啊，但係求其形象係不可得，不落於呢個言語無時節方所啊。所以我哋叫佢做真空。咁啊，正空真覺咧，就説明我哋呢個藏定之體啊，所以無形無相，不立一法。但是能够洞彻万法啊，咁啊佢就正空，又真觉洞彻万法，咁啊说明地水火风四大，以共我哋现前所讲呢个空大，所谓皆正不皆真，皆空不皆觉，但系平常嘅众生，佢执呢个无情系非正非觉，有情呢？先至是自性自觉，但你现在始终显示地水火风空五大都皆正皆真，皆空就皆觉啊，就是属于呢个正具之法。佢话清净本然，此就显呢个藏性本体啊。咁啊，如来藏妙真如性，虽然话若觉地若真。但是一尘不染，是一法不立啊，所以说佢为叫做清净。咁啊，此个藏性之理，乃系天然本具，不假造作啊，迷思以误，平等具足。佛所证，不过系此个藏性，而众生所迷，咁啊亦系迷此藏性啊。咁啊，说明此个藏性咧，迷误平等啊，无有增减，本来系如此嘅，我哋叫佢做本如。咁啊，周遍法界就系显呢个正量啊。咁啊，既然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咁啊，遍周法界，咁啊，藏性所具呢个空大，以及前个地水火风五大法啦。都是一一法周遍法界，佢话随众生心就应所思量循业法缘，此就显呢个正用，显呢个如来藏性嗰种嘅妙用。唔是话随诸法无常众生，纯是呢个禅定之心，就应其所说广大无限之量啊，就循其所作系非有漏。非无漏业，咁啊发愿修道啊，系第一而空。咁啊，若是话随菩萨嘅大怒心众生，咁啊即悟定而迷染之心，系应其所知广大之量，咁啊循其所作亦有漏，亦无漏业，咁就发愿离二边中道之空。咁啊，若是话随意性嘅自利众生，咁啊，迷染而误定之心啊， 是应其所思有限广大之量，是循其所作的无漏业，等你发现这个天空以共呢是真空。那么若是说除这个外道凡夫众生，那么纯是这个迷染之心，是应其所思有限这个狭劣之量，那么循其所作有漏不动业，那么发现这个幻空和这个断裂空，那么叫做随众生心，是应所思量是循业发现。他说世间的无知或为因缘及自然性，就皆是即心的分别计度，但有言说都无实意。那么此一段经文呢，就叫做斥迷惑。那么能斥的是在于佛之一边，那么被斥的呢，就是九界正法。那么现在佛开斥九法界的正法，他不知这个地水火风五大之法是为心无自性，所以就要为佛所呵斥。他说世间就是指这个三土的正法，即是包括九法界的众生。那么无知呢，就是没有这个此觉意，就未曾开佛知之见，那么即是是迷啦。那么所知全是非量，所以执着这个空是为因缘，或者计空就为自然。那么于是这个因缘自然的执着都是即心分别计度。他说但有言说都无实意，即是但有因缘自然这个虚妄言说之名，都无这个因缘自然之实。那么若是说凡夫外道，那么那些苦恼的世间，他无实之思见故，那么以劣的归空就为因缘，那么还出不动，他就执为自然。那么若是说顿根的异性，他即即见的归空就为因缘，执这个偏空之理不动啊，就名为他的自然。若是说离根性，他能够看诸法本来空寂故，就叫因缘。那么执这个真空寂灭理就为自然。那么若是说菩萨以这个空假如边为方便，先至显这个第一义中道，那么名为他的因缘。那么第一二世中道理超出二边不动，那就名为他的自然。那么说明九法界众生啊，他的执着都离不开这个因缘与共呢是自然。那么若是说我们能够研究或者读诵授持此一本大佛顶九灵严经啊，你就知得这个虚空即系呢个空大，就即是而来状妙真而性啊！就唔论佢系幻空、断裂空，或者系天空、真空，乃至中道空啊！所谓一一空法，都系为心妄现啊！所谓循业发现而已，系无自体性，因为心性非空而不外空。极之不易，不可思议，何来有这个因缘用自然之故呢？那么向下二十五圣各寻圆通之时，那么虚空藏菩萨呢，悟到藏性即是空大性，所以能够得到妙力圆明。佛阿难，见觉就无知，因即空有，不如与今者在其陀林，朝明的直分，切居的中宵，白月的光，黑月的变暗，则明暗等，因见分析，此见的为福，与明暗相， 定态虚空为同一体，就为非一体，或同就非同，或异非异。阿难，此见地若覆，与明地与暗合而虚空圆一体者，则明地与暗二体相忘，暗时的无明，明时的无暗啊。佢若与暗一，就明则见忘；佢必一于明，就暗时当灭。灭则云何见明就见暗？若明暗时，见无生灭，一云何成？佢若此见精，与暗就与明非一体者，与离明暗不合与虚空，分析见缘就作何形象？离明就离暗，合离虚空。自见的圆同归无土国，分明暗虚空三事的推移，从何立见？明暗相对都云何画同？佢离三地如无啊，就云何画异？分空就分见，本无边伴，就云何非同？见暗就见明，正非天改，就云何非异？佢与更就细审，就微细审长，审细就审观，微从太阳，暗从黑月，通俗虚空，永归大地。佢如是见经，就因何所出？见觉就空啊，非和就非合，不应见经就无从自出。咁啊，此一大段经文，咁啊，科名叫做明藏经啊。即是是根大色，咁啊阿难，佢只系执呢个世间皆因四大和合法明，但系上个空大，以共始终嘅根大，以共下文嘅色大咧，即系空根色呢三大啊，就系佛咧开示阿难咧所未问得到嘅。因为阿难佢所说只是说皆因地水火风四大和合佛明有一切法，但他从来未曾讲过空根色的三大的道理。现在佛呢除了这个地水火风四大法皆如来藏妙真如性之外，同时呢亦都说上文的空大以共始终的根大啊，下文的色大，咁啊以前的地水火风共成七大咧，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圆三世理，所以阿难只是说地水火风四大和合而有一切法，至于话空大、根大、色大。此三大皆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圆三世理啊，就是佛呢开示阿难呢所未曾问得到的。咁啊，在呢个七大法之中，咁啊前个五大就系属于色法啦，咁啊后个根色二大就属于呢个心法。咁啊，在文句偶益大师讲。他说一切的大小圣经只是讲六大，即是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和下文的色大。那么前国五大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是属于这个色法，即是有质外这个色法。那么下文这个色大呢就是属于这个心法。那么诸法虽多，就以这个色心而法呢是豁尽一切法。那么现在此一部大佛经首灵言经，那么除了这个六大之外啊，那么在这个色大之中开出有这个根大，那么就成为七大。为什么六大之中咁啊，仲要开出有个根大咧，咁啊就有三种嘅道理嚟到解释。第一啊， 就是叫做周前法。咁啊，此个周前法咧，咁啊分为三种嘅道理。第一种咧就系、是、周前嘅十番变见。嗱，咁啊第二点咧，十番变见之中啊，就佢呢个变根，咁啊即系变性咧，系个直常心性。所谓变根嘅意思啊，其他文性各之嘅五根咧，咁啊亦复系意思系直。常心性，咁但十番辩证之中所说呢个见闻各知之性啊，乃系属于依他起性，依呢个缘定实性而幻起，好似呢个第二月啊，系依于个真月幻起一样，系全是虚妄。所第二点嘅十番辩证。就是指呢个依他起性，多睇就是圆成实性啊。指第二月，多睇就是真月，就是属于咧以依他起性睇系圆成实性。咁但系始终嘅根大与前国五大啊，咁啊即系十番变见嘅所谓见与之缘，咁啊见。就是根色二大啊，咁啊见缘咧就即系前个地水火风五大，咁啊现在文中咧就是显所谓国民见思之性啊，本体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所谓即气就即心，咁啊第二咧就修前五因法，嗱咁啊前第一点最后啊。就是显这个五音法就是如来的妙真如性啊。那么五音之法呢最初的一个色音就即使是前国五大所谓地水火风空。那么就想行三音呢就是为色大啊。那么最后这个色音呢就是为根大。但是文句偶益大师所讲呢，他就指这个受音呢就为根大啊，合这个上行色三音呢就为色大。那么如是讲法呢就与这个前后所说是有所抵触，因为受音呢就因为这个触尘而起分别的。但是经中下文讲啊，他说色动就是见性，即是分别是摇动啊。咁啊，见性咧系由根源系情直嘅，咁咧就说明呢个见根啊就系情直，受音就系摇动啊。咁咧就点可以说呢个受音啊系为呢个根大咧？所以现在就唔依呢个文句所讲，就系、是、以呢个后嘅色音咧系为根大啊。此个色音即是第八色，第八色的见分是置于这个五根门头，因此呢就合这个受想行三音是为色大，后个色音呢就为根大。那我们就第一点最后已经说过五音法即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但是始终说七大之法即而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所以藏性之中具足七大啊，亦都可以讲咧，咁啊藏性之中系具足呢个五音之法，因为七大即是五音，五音即是七大，所以藏性具足七大之法，咁啊亦是具足咧呢个五音之法，咁就明白佢嘅修前五音。咁第三咧就总括啊前嘅十八界法，嗱咁我哋上文咧就曾经讲啊六根、六尘、六色，咁啊十八界一一法都系如来藏妙真如性，亦都说明万法虽多，以十八界法系修尽一切法。咁现在就合呢个六尘，就即是前五大嘅地水火风空。 咁合呢个十八界相对六根啊，就系、是、为根大；合呢个十八界法相对六色咧，就为色大啊。所以始终七大，就即而系上文嘅十方善智，以奉上文嘅五音，咁啊亦必是上文嘅十八界之法。不过系开合不同，若开若合啊，都是所观境，随众生的真正不同，随修法都可入道。此就是佛大慈悲，广开的修正之门，化被众机啊，以上文所谓五音、六音、十二次、十八界乃七大，因为一切法所谓开合多少不同。其实任何一切法啊，你依思而修都可以悟到，只要你悟得依法本体即是藏性啊，你就可以咧开呢个圆顿解，就不为境转啦。咁啊，第二就叫做顺后文，咁啊下文阿难问啊，个云何咁明知，从何咁明解？又问何者是驱生无名啊？何者呢是叫做涅槃根本？所以佛呢就放光动地，请十方诸佛啊，为是生死涅槃，都为汝六根，更非他物。生死根本是六根，涅槃根本都亦是六根啊。咁啊，既然生死涅槃都为是六根，更非他物。咁啊，现在佛将要开示此法，所以先咧就要立呢个根大。嗱，咁啊，第三咧就系为呢个圆通本。咁啊，十八界一共七大，一共咧系有二十五法啦。咁啊，此个二十五法就系为向下。二十五位善人的圆通本根，咁如果始终唔立呢个根大啊，咁啊向下呢个二十五正修呢个圆通本根之时，咁啊大势至菩萨所修嘅念佛圆通章就变成无所依据，所以始终咧就要立呢个根大圆通。咁啊又者。这个古德的咒力他就说此一科就立为叫做变大啊，那么若是立变大呢，就只是说得前的一段文义，就是违脱了下之一段啊，所谓一见根就见周法界，听受常速就各速各知，了得仍然遍十方界的一段经文。所以文中说见根周遍法界，其他五根亦都周遍法界，所以此一科应该名为叫做根大，它的意义就比较是来得充分。